关云知世入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 小义是爱虎，就在外边窗户根这儿听的是一清二楚啊。那个贼头草蛇满二吩咐那两个小贼，告诉他们，我这儿从来是不留活口。你们呢，把这个包袱留下，拿着这口豆赶快的返回那个破庙，先把那个人给我结果性命，然后把他的尸首就扔在破庙的东南边，那儿有那么一个枯井，把这个石头板盖打开，往里边这么一扔，然后把石头杆板这么一盖，嘿嘿，就算完事儿。哦，这俩人是连连的点头啊。爱虎在外边听着呢，心想，哎呦，眼看着张二哥性命难保，我不如啊先回去，我在那个破庙那儿等着这两个小子去。想到这儿，爱虎唰这么一转身，揉揉揉揉揉揉，他来到二门那个墙这儿，然后往起一纵身，越墙而出，来到第一道门这儿，也是越墙而过。来到外边了，爱虎赶快施展他的夜行术，这个快呀、啊，这不揉揉揉揉揉揉，磕着盖顶胸脯，脚后跟大屁股大，这个快，就来到了破庙这儿。他做好了一切准备，陶武还有姚志这两个小贼就拿着张英啊这口刀，急急忙忙的返回了破庙。俩人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看。”怎么样，多亏问问朴八子吧。嘿嘿，朴八子有话了，人家这儿的规矩是不留活口，进去啊不容分说，咱们两个人啊就给这小子一刀，哎，然后咱们就把他的尸首往那个东南边那枯井那儿那么一扔，你看这活嘿干的甭提多漂亮了。这俩人说着话呢，就来到破庙这儿，到了破庙的门前了，两个人呐、啊，也就是刚刚的抬脚要进这个破庙，哎呦，怎么就觉着脚底下有什么东西绊了他们那么一下，后边那个呢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啪抽了他小腿肚子一下，头着这个扑通就趴下了，后边这个呀往地下这么一躺，捂着小腿肚子里一劲的叫喊打滚，怎么回事啊？爱虎就在这儿等着呢，把绳子也给找好了，就在门口这儿这么一蹲，眼看这两个人进来了，刚要抬脚进这个破庙门，爱虎啊立刻先来一扫堂腿，眼瞅着前边这草武扑通就趴下了，爱虎是手中的钢刀这刀背照着后边摇制的小腿肚子啪就抽了这么一刀背，您想想啊，那还不疼啊。他在地下来回的这么一滚，爱虎往起这么一起身，来到这个曹武的跟前，磕起盖顶住他的后腰眼，用绳子把这小子四马到团体这么一捆，擦啦从他衣裳上边撕了下这么一块布来，把他的嘴这么一堵，然后转身又奔着姚志而来，照样把姚志给捆了，擦啦从身上边拽下这么一块布来，往嘴里边这么一塞。这两个小贼啊，你看我，我看你，这会儿呢谁也说不出话来了，爱虎一提了他们，就把他们提了到啊南墙根儿这儿，啪啪这么一扔，让他们俩人跪在这儿等着。爱虎弯腰伸手从地下就把张英那口刀捡起来了，然后进了破庙，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张英在什么地方？ 让人家捆起来，口中塞物，哎，就在这个供桌这儿让人压着呢。爱虎赶快过来，把这供桌往起边这么一掀，把这嘴里边的破布往外边这么一掏，把他身上的绑绳也给解了，把刀交给张英。到这个时节了，张英跪倒在地，哎呦，爱虎哥哥，要不是你，我性命休矣呀。哎，现在什么话也甭讲了，那两个恶贼让我捆绑好了，就在南墙根那儿跪着呢，你出去拿刀把他们全都给剁了，也出出你胸中的这口怨气。哎，我知道了。张英啊，拿着刀出来了，来到南墙根这儿，这么一看，张英可就喊开了：“嘿，爱虎哥哥，你别这么冤我呀！啊，你把人都杀了，你还让我剁什么呀？”爱虎在屋里边这么一听，不对呀，我没有杀人，不，你出来看看吧，这两个人怎么全都死了？啊！爱虎赶快从庙里出来，这么一看，可不是吗？这两个小子不单让人家给杀了，而且这脑袋呀也不见了。嘿，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谁干的呀？爱虎也就是刚刚这么一抬头的功夫，眼瞅东南边一个黑影晃动。哎呦，爱虎马上叫张英快跟着我追。张英跟着爱虎冲这条黑影肉肉肉肉就追下去了，足足的围着这个庙绕了这么两圈。嘿嘿，这个黑影啊霎时间不见了。啊，怎么这么快啊？爱虎心中暗想，难道说他不是人吗？是人我怎么就追不上他呢？他动作也太快了，怎么霎时间就无影无踪了呢？两个人呐，回到庙里边再往南墙根这么一看，啊，可把爱虎吓坏了。怎么？就是那两个小子儿的，嘿嘿，踪迹皆无，连尸体都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爱虎伸手砰砰这么一拽张英，快跟我走。是，爱虎在前面跑，张英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呐，就奔这个贼首，也就是草蛇马二住的地方跑下来了，来到这个小村庄的外边，也就是这马二这个院子，到跟前这么一看，两扇黑漆大门是紧紧关闭。爱虎告诉张英，你在外边等着，我一会儿把门开开啊。说着话，眼瞅着爱虎啊这么一凝神，蹭上墙了，紧跟着飘身而下，从里边就把这大门给开开了，叫张英进来吧。两人进来以后，来到二门这儿，爱虎仍然是告诉张英，你在这儿等着我啊，我进去瞅瞅去。随着爱虎赶快脚尖一使劲，浑身一叫力，是越墙而过呀，来到了里边了，直接的就奔往北屋上房。来到上房窗户这儿一看，里边那都亮着灯啊，他呀赶快的还在窗户根这儿那个窟窿眼这儿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观看。光是桌子上边有张英那个包袱，那个贼首马二怎么不见踪影啊？屋里边一个人全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爱虎来到门前这儿，轻轻的一推着屋门，蹑足千踪来到屋里边，仔细的看了看，确实无人，就从桌子上边把这个包袱在手中这么一拿，转身形要出这间房间。他也就是刚刚来到门口这儿，抬脚刚要往外走，就这功夫就觉得上边呼扑通，怎么从房上啊扔下一个东西来。低头这么一看，是个人。到这个时节了，爱虎唰往前边这么一纵身，站在院子里边低头一看，扔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贼首草蛇马二。 脖子上边鲜血直流啊，让人家在脖子这砍了一刀，咕嘟咕嘟往外冒血，他已经是气绝人亡。爱虎马上抬头往房上来这么一看，哎呦，连黑影全都没有，这下可把爱虎吓坏了，拿着包袱拿着刀转身形溜溜溜来到二道门这儿，在围墙里边出往起这么一纵身越墙而出，出来了，拉着张英赶快走。两个人从大门这儿溜溜溜溜溜溜往南边就跑下来了，跑出挺老远来，停住了脚步。爱虎告诉张英啊，张二哥，这儿有高人呢。啊，怎么这儿有高人啊？刚才我进去了，而且这个北屋里边贼首马二踪迹皆无，只有你的包袱在桌子上边摆着呢。我进去拿着包袱刚要出门的功夫，从房上边扔下一个人来，我一看呢，是马二的尸首，脖子上边让人家来了一刀，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呢。我抬头再往房上一看，哎，人家连人呢人家连人影都没有了，你说这不是高人，这是什么呀？也就是咱们有急事儿啊，要不然呢，我一定在这儿要防一防这个高人。哎，可惜呀！张英一听，可惜什么呀？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了，把人给杀了，尸首扔在院子里边，你说说，这么大的事情，本地的官员能够架得住吗？那么要依着你呢，嘿嘿，要依着我呀，反正这个院子它也是贼人的院落，而且在这个村庄外边，不如啊放起一把火来，把这个院子这么一烧，万事皆休啊。嗯，他说到这儿了，这张英呢是不由自主的扭向回头啊，往后边这么一看，哎呦，爱虎哥哥怎么了？你快看看嘛，那果然起了大火了啊！爱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可不是嘛，就是那个院落呀，是烈烟腾腾，浓烟翻卷，燃起了一把大火。嗯，看起来呀，这位是个行家，办事是有板有眼，办得地道。咱们快走。两个人从这儿哎，就奔往越州府而来，连夜也不敢休息，走这个夜道，一直到了第二天天亮了，肚子饿了，该打尖打尖，一直走到了当天的二更天，两个人这才来到了越州府的张家庄。来到张家庄，到了张豹的门前，啪啪啪一拍门，里边家人把门开开一看，哎呦，感觉张英真的把爱虎给请来了，家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快的，哎，把他们让到亭房里边，把门全关好了，立刻打来漱口水、洗脸水，沏上了茶。爱虎问了问家人呢，说你家的主人还有那位马大哥现在怎么样了？家人如实地告诉他说，您放心吧，他们现在在监狱里边啊，倒是安然无恙，也就是这越州府的不少有钱的主买卖铺户，大家呢凑了点钱，上下全都打通好了，在监狱里边受不了罪，就怕日子一长啊，哎，他们俩人的性命难保。哦，这不是我来了吗？你们就全都放心吧，我一定能够把他们两个人给交出来。哎呦，那太好了。张英立刻吩咐家人，赶快的把酒摆上。是是是。家人马上把这个酒席全都给摆好了，也都知道啊，爱虎最爱喝酒。爱虎跟张英两个人呢，这个酒啊一直喝到了三更多天了，这才作罢。到了第二天早晨了，爱虎睡醒之后漱完口洗完脸了，告诉家人，你们给我准备这么一套啊买卖人的衣裳，今天我就先到监狱里边看一看去，一来看看他们二位， 二来呢，我也踩踩盘子，好准备着搭救他二人的性命。家人不敢怠慢，工夫不大，就把一套买卖人的衣服给他拿过来了。艾虎换好了衣裳之后，向家人问明白了，哎，奔往监狱的道路。于是也就是从张家庄这儿来到城门这儿进城，到了城里边这么一打听，人家告诉他了，监狱呀就在知府衙门的西边。艾虎来到知府衙门这儿这么一看，果不其然，西边这儿有这么一座大狱。来到大狱的门前一看，监狱的门呐是半掩半开，那有一条这个大粗的铁链子在这儿连着呢。艾虎来到门前这儿，用手一推着门往里边张望。就在这功夫，就从门里边出了一个人，一伸手砰砰把艾虎给拽住了。干什么呢？啊，在这儿看什么呀？这是看热闹的地儿吗？艾虎马上装得特别害怕呀。老爷，您听我跟您说啊，您没别的，我是上这儿来找人来了。呵，这是找人的地方吗？上这儿找人？你找谁呀？您听我跟您说啊，有个叫马龙的，有个叫张豹的，说他们两个人打死了人了。那什么，我呢过去啊跟这个马掌柜的他们那儿经常做买卖，您想想，我是想过来看一看这马掌柜的，不知道您让我看不让我看呢。啊，这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告诉你说啊，你要是看别人还真不让你进来，唯独看这俩人，哎，可以进来。怎么说呢？整个越州府啊，有钱的人还有那些铺户，哎，大家伙凑了不少的钱，在我们这个衙门里边啊，上下全都打点了啊，可以进来。来吧，把这锁链子解开，让他进来。有那个小狱卒子赶快过来，哗楞楞楞把这个铁链子这么一摘，大门开开了，艾虎进来了。这位呢，冲着旁边小狱卒子把手这么一点，来，你过来，你领着他到里边看看这个马张二位去啊，带着他进去吧。是是是，您跟我来吧。小狱卒子在前边领路，艾虎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呢一直的往里走。来到正西这儿有这么一个虎头门，也就是上边啊画着一个虎头，下边呢有这个栅栏门。其实啊，这个门的正字应该叫做匹岸门。虽然说画着虎头呢，嘿嘿，它不是虎，它是什么呢？不是龙生九种吗？里边的一种匹岸，就是这种啊，它是奇性好手，它能够吞进乾坤的恶人。如果说这里边有真心悔悟的，哎，也有那个冤枉的，照样还可以给吐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呀，您打官司虽然说进了监狱了，哎，进了这个匹岸门了，只要是您真心的悔悟，而且您是冤枉的，照样能把您给放出去。这就是一种比喻，拿这个比喻呀，这个匹岸的性情上边，就是这么一道门。这个匹岸门的北边那儿，艾虎特意看了看，那儿有这么一个玉神庙。虽然说地方不大，也就是半间屋子那么大吧，里边呢点着蜡烛烧着香。哦，小狱卒子叫开了个匹岸门，他们两个人进来以后，门边一边有三间东房，里边啊那都是当差的。再一听这个监狱里边，哎呦，不是这个铁链的声啊，就是嗨声叹气的，甚至于呢有这个悲悲切切的哭声。哎，这真是惨不忍闻呐。小狱卒子领着他顺着北边的夹道直奔正西，走到西头了，是一拉溜的西房，而且呢是一间房子，这儿有这么一道栅栏门。 小狱卒子用手一指这个金北头说啊，告诉你啊，那金北头关的就是那姓马的，南头关的就是那姓张的，你先看哪个呀？爱虎一想，我先看看马大哥吧。小狱卒子呢就不管他了。爱虎来到金北头的栅栏门，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呀，只见马龙蓬头垢面呢，脖子上边有这么一条锁链子，地下有这么一根大柱子，这个锁链子穿过这大柱子，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小炕，这个锁链子呀就在炕沿这儿锁着呢，旁边还堆着不少啊上下的刑具，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哎，这是花了钱了打点好了，这个锁链子比较长，它能够站起来，如果说要是没有花钱打点的话，锁链的短站都站不起来。旁边这个上下刑具，那是如果过堂去，狱卒的就把脖子上锁链的给摘下来，然后呢戴上手铐的脚镣子前去过堂，过完堂回来了，把手铐的脚镣子这么一摘，再戴上脖子上这个锁链子，这是死囚牢啊。看到这儿了，爱虎眼含热泪呀，低声的呼唤，马大哥，马大哥，小弟我来了。哗了，眼瞅着马龙脖子往起这么一抬，锁链子这么一响，睁开二目这么一看，啊，爱虎兄弟，你小点声啊。哎，兄弟，哥哥，兄弟，我叫您来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外边再说啊，您记住喽，今天晚上半夜三更时分我前来叫哥哥您来，您也做好准备。哎呀兄弟呀，此事您可千万千万多加小心，如果办得成你就办，办不成的话千万不可冒险呐，万万的不能连你也搭在里边。哥哥您放心吧，小弟我今天白天来就是来踩盘子来了，哥哥您等着我啊，我到那边再去看看张二哥去。说着话，爱虎离开了马龙这儿，转身又奔南头，到南头这儿这么一听，嘿，这张豹啊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呢？两只手玩脖子底下这锁链子呢，他还真是有心有肠的，这人呢被锁在这儿他是满不在乎。爱虎来到他这栅栏门这儿，特意的先告诉他，张豹哥哥您说话小声点啊，爱虎兄弟前来看您来了。啊，多亏爱虎啊事先先说着让他小声点，要不然呢非得喊那么一嗓子不成。哎呦兄弟，你来的太好了，我就知道你得前来救我们。哎，真要是咱们一动手的话，牢狱里边这些人啊，那你放心吧，只要我冲他们喊一嗓子，谁要是嚷嚷把谁脑袋给拧下来，放心他们谁也不敢嚷嚷。说到这儿了，爱虎照样嘱咐他一番，哥哥耐着性子，等到今天夜晚三更时分，兄弟我前来搭救二位兄长。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爱将永远长存。 咿呀， 关云知是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爱胡一再的嘱咐张豹啊，哥哥，那个千万不可急躁啊，忍耐一时吧，今天夜里三更时分我就来救您来。嘱咐好了张豹之后，爱胡扭向回头一看，就是领他进来的那个小狱卒子离得挺老远的，站在那儿等着他呢。您瞧，这就是花钱的好处。监狱里边上上下下全都打点过了，来探监的你们是随便说随便聊，人也不打听也不问也不催你们。眼瞅着爱虎过来了，人家才问了一句，哎呦，您都见着这二位了啊？我都见着了，咱们走吧。哎，小狱卒子在头路领路，爱虎在后边跟着。爱虎这两只眼睛啊都不够使的了，怎么他把监狱里边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了一溜够啊，干什么呀？他今天不光是为探监看看这两个人，更主要的是踩盘子来了，就是夜间要救人的时候，我到底是从哪儿进去救完这两个人，我们应该从哪儿出去，周围都有什么情况，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一边往外走一边就打着自己今天夜间的主意。小狱卒子领着他来到监狱大门这儿，爱虎还特意的从怀里边掏出了一锭纹银。哎呦，谢谢您，您辛苦了。小狱卒子连连摆手啊，哎呦，您这何必呢，已经都打点过了，您这个银子啊我可是不敢收啊，您还是把它带回去吧。爱虎这才把这锭纹银又重新的揣在怀中。小狱卒子人家把监狱的大门打开，爱虎出了监狱急急忙忙的奔那个城门这儿走。等出了城了，爱虎啊赶快的又奔往了张家庄。张豹的家人还有那张英在这等候多时了，一看爱虎回来了，立刻的把他迎到里边，一直的迎进了亭房。家人给他准备洗脸水啊，给他沏上茶，爱虎洗了洗脸，把衣裳换好了。张英知道啊，爱虎是最爱喝酒，一想也到这时候该吃饭了，立刻吩咐家人赶快摆酒。是是是，事不宜迟，功夫不大，把这个酒席啊又给摆上了。张英陪着爱虎两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张英呢还一再问，爱大哥，您晚上救人的时候到底还需要什么东西呀？您呢早点的吩咐下来，好让家人呢给您去预备去。爱虎想了想，需要什么呢？哎，你啊就让家人赶快的给我准备好两床棉被。张英这么一听，哦，闹了半天您是带着被窝也上里边睡觉去。嗨，不是那么回事，这两床棉被我都有用。哦，而且告诉他们里儿跟面儿是越粗越好，用那个粗布做。是是，我知道了，我马上吩咐家眷告诉家人赶快准备棉被去了。张英回来还接着陪着爱虎喝酒。爱虎啊就瞅着张英，张二哥啊，爱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我是问问你呀，等我把人救出来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啊？ 张英一想，我还有什么打算呢？把人救出来就救出来呗， 啊， 就救出来呗，嘿嘿，我把人救出来，这两个人肯定是远走高飞。那么你呢，就不怕官府来抓人了呀？回头把你再抓进去，怎么办呢？哦，我也得跑，可不是吗？不单你得跑啊，就是你们张姓家族的人，本家本户的，你得赶快多给送个信儿去。我把人救出来，大家伙啊是各奔他乡，暂避一时，等这个锋芒过去之后再搬回来，知道不知道？免遭不测呀，到时候官府急了，指不定把谁抓进去当替罪羊呢。哦，对对对对对对，我得赶快给送信儿去。张英急急忙忙的往他们本姓家族这儿各家各户去送信儿去了。这个时候爱虎啊又把张豹的这些家人都给叫过来了，告诉他们，今天夜里边我把你们的主人救出来，嘿，这个家呀是不能要了，家也不能够待了，你们这些人呢赶快的把家里边这些细软值钱的东西，你什么金银好好的分一分吧，打点行囊，我把人救出来，你们主仆见上一面，立刻是各奔他乡，远走高飞。哦，家人听完这句话呀，一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的，没有办法呀，赶快收拾东西吧。张英送信回来了，接着陪着爱虎喝酒，两人这个酒啊一直喝到了二更天。张英一看爱虎这酒喝的可真不少了，伸手摁住了酒壶，爱大哥，不是我拦您，现在已经是二更天了，是不是等您回来再接着喝呀？爱虎一听，多到了二更天了，嗯，这时候家人呢把准备好的两床棉被也给送进来了。爱虎看了看，然后一伸手从旁边就把自己的那个包袱拿过来了，包袱打开，从里边取出来夜行依靠，换上了以后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带好了百宝囊，眼瞅着爱虎一伸手就从那个绿鲨鱼皮鞘的刀鞘这儿插的把这钢刀拔出来了，有准备好的牛皮软鞘，钢刀插入牛皮软鞘，软鞘上带着有这个罗汉古装的丝绦，把钢刀往后背这么一背，用丝绦在胸前巧系蝴蝶扣，紧着背后走碎飘锤拽过来，揶揄肋下，就为了呀穿房越脊的时候行动方便，是不崩不挂。然后把这两床棉被用力的卷了卷，卷的这个瓷实啊，就是跟个小行李卷一样，跟家人要了一根绳子，把这小卷捆了捆，多余的绳子往里边塞了塞，都准备停当了。爱虎把这小行李卷往肩膀上这么一扛，看了看张英，瞅了瞅张豹的家人，我嘱咐你们的话都记住了吗？啊，我们都记住了，我们都记住了。张英到这个时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爱虎大哥，全都靠你了。哎，爱虎一伸手把他拽起来了，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呢，我走了。有的家人赶快到街门这儿要给开门，爱虎拔出一摆，干什么呀？我把门给您开开，嘿嘿，我不用走门了。说着话，只见爱虎扛着行李卷来到院墙这儿，浑身一叫力，脚尖一点地，蹭着一下是越墙而出啊。爱虎出了张豹的家了，一直就往城门这儿走下来了。来到城门这儿， 悄悄地过了吊桥，这个时候已经是天交三更。他呀，顺着城墙，就来到这个城墙拐弯这儿，这个犄角。到这个地方了，爱虎停住了脚步，把身上的行李卷放下来，从里边把多余的绳子拽出来，用这绳子系在腰上边。爱虎就在城墙拐弯犄角这个地方，一伸双手扣住了砖缝，两只脚啊往上这么一提，踹住了城墙，一倒手一蹬脚就上来了。来到城墙躲在这儿，爱虎来这么一个腰子翻身上来了，连这个两床棉被啊这个小卷也给带上来了，来到对面躲在这儿，然后先把棉被往下这么一系，随着靠着砖缝，两只脚就踩着这城墙下来了，来到城墙里边了，又把这行李卷归置好，往肩膀这么一扛，是直奔监狱而来。也就是啊，知府衙门旁边这儿就是监狱。到监狱门前这么一看，跟白天可就不一样了。监狱的大门是紧紧的关闭呀，周围这个安静就甭提了，那是寂静可怕，静得吓人呐。爱虎抬头看了看，找了这么一段呐监狱的大墙，然后把行卷放下，把绳子解开，把这个棉被呢叠了这么四折，怀中这么一抱，干什么呀？监狱这个墙啊跟一般的墙都不一样，虽然说那时候没有电网也没有铁丝网，但是那有吉利啊，那个吉刺那个吉针都冲着上边呢，如果说爱虎窜得过去，张豹跟马龙两个人没有高来高去的功夫，要打算从这个墙上往外出来怎么办呢？扎也把你扎坏了啊，一旦被人家发现还想出来啊，性命就交代在这儿了。所以爱虎吩咐他们准备好了棉被，爱虎抱着棉被往上这么一窜，唰，这个快呀，打开了一床棉被，就往这个寄针上边这么一搭，然后身子往上这么一趴，往下边看了看，把那一床棉被系下去，自己这才从那个墙头上边是飘身而下。下来之后抱着另外一床棉被又来到第二段墙这儿，找好一个地方，把这棉被啊往上这么一搭，全都搭好了。这个时候爱虎发现第二道墙有个大门，就是白天看见的那个皮案门，皮案门的两边啊都是一拉六的房子呀，南边的房子黑着灯啊，里边没人，北边这五间屋子里边亮着灯啊，里边好像还有人说话。爱虎蹑足千踪的来到这个房间外边，到窗户这儿用手指头悄悄的捅这么一个窟窿，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边这么一看，借着屋里的灯光看得特别清楚啊，这一共是四个人，都是狱卒的，一个年长的，三个年少的，这个岁数大的正跟这三个人说呢，哎，要说咱们呢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呀那都是阴间的活。这三个年少的不明白，您这话怎么说怎么说呀，啊，白天这监狱里边肯定没事儿，嘿嘿，到了夜里边没事儿便罢，有事儿啊咱们就有性命之忧。跟你们这么说吧，白天我看见探监的那小伙子，我怎么觉着就好像有点瘆得慌似的，哼哼，咱们呢还得多加点小心， 你说干咱们这行啊，哎，提心吊胆的还不算呢，还得挨骂受气，还甭说别人啊，就是外边那打更的，你看看他们都敢给咱们气受，只要他们在外边一敲锣，咱们得赶快在里边接锣，接锣稍微慢了一点，你瞧吧，他们呢吹胡子瞪眼的，就得跟咱们嚷嚷一通，还得挨他们这顿狗屁蹭。哎，我呀是实在没辙，但分有一线之路，我都不干这种倒霉的差事。爱虎在外边这么一听，哎呦，多亏在这儿听听啊，这要是贸然进去把他们四个人捆绑起来，我这么一走，待会儿外边来敲锣的没人接锣了，外边的京夫要是一喊叫起来，我还怎么叫人呢？嗯，他呀赶快这么一矮身，这时候就听见外边啊哐哐哐哐，人家打四更的锣，在屋里边赶快有个年轻的拿起锣来，拿起锣锤来，出了房间就来到大门这儿，哐哐哐哐也敲了四下接锣。打完锣了，这年轻的拿着锣往回走，刚要进屋这个功夫，就觉得唰，一道白光在眼前那么一闪，紧接着就觉得脖子凉飕飕的，睁眼一睁，啊，你吓坏了，怎么爱虎在这儿等着他呢？这刀啊就往他脖子上这么一架，不准喊，只要一喊我立刻就宰了你。是是是，我不喊我不喊，进去。爱虎压着这人就进了房间了，屋里边那仨人一看，哼，当时啊全都吓坏了。爱虎拿刀一指他们，谁要是嚷嚷，我马上把谁给宰喽。那岁数大点的赶快过来了，哎呦，得得，您千万别发怒啊，我们不嚷嚷，保证不嚷嚷啊，这还不行吗？嗯，听我的，你们这屋子里边有绳子没有？有，有绳子，你们互相先捆起来啊，省得我办完事儿以后你们还跟着担干系。哦，对对对，您说的对，您说的对，来来来，找绳子，咱们四个人互相先捆好了。这四个人互相呢全都捆上了，爱虎看了看，捆的那还挺结实，从他们身上把这衣服刺啦刺啦刺啦拽下他们四块来，把这四个人的嘴都给堵上了，告诉他们不要你们的性命，这么样一来，等我办完事儿，哎，你们就说呀有人把你们捆起来了啊，跟你们一点关系没有。这四个人是连连的点头。爱虎又从地下把那个铜锣还有那锣锤捡起来，他出了屋门把门关得好，就把这锣跟锣锤啊就往门口这儿这么一立，然后他这么一转身就奔那个搭好棉被呀、啊、这二道墙这儿过来了。爱虎到这儿浑身一脚力蹭往上这么一窜，就上了二道墙墙头了，看了看里边，然后是飘身而下，心想事不宜迟，我得赶快奔往死囚牢啊，就按照白天那个小玉卒子怎么领着他，就从北边这个夹道那儿一直往西下，来到锦溪头，急急忙忙的就先奔这个北边啊，哎，这个关着马龙这个死囚牢这儿，来到门前炸了门这儿，往里边这么一看，马龙带着锁链子坐在炕这儿嗨声叹气，马大哥马大哥，兄弟我来救您来了。哗了一下，马龙一抬头看见了爱虎，兄弟呀、啊、你来也不管用啊，我出不去呀、啊。啊，哥哥您怎么会出不来呢？你看看那栅栏门那跟大铜锁，不把锁给打开，哥哥我可怎么出去呀？爱虎低头一看，哎呀，他呀浑身就是一震，怎么嘿嘿， 他把道路全都看明白了，可忽略了牢门头路这把大锁了。他不是带着百宝囊啊，百宝囊有，他这个百宝囊啊是卢真送给他的。当初卢老太太给孩子们做百宝囊的时候就留了一手不往里边装那个十三太保的小钥匙。什么原因呢？就怕孩子将来以后去做贼去，做偷盗之事，所以里边没有钥匙。这可怎么办呢？把爱虎给急的，我都想到了，怎么就把这事给忘了呢？嗨，暗暗的责备自己呀。徐良三哥问我的时候，我如果实话实说了，事到如今，如果有徐良三哥那个大环保刀，嘿，甭说这个锁呀，再大的锁他也架不住那宝刀。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不是耽误事儿了吗？他在外边急的是又搓手又跺脚。马龙在里边一再告诉他说呀，好兄弟，你的心意哥哥领了，哥哥是命该如此，没有办法呀。兄弟，你赶快离开这儿吧，别把你连累在此处啊，你赶快走吧，哥哥是命该如此。到这个时节了，爱虎猛然间想起来，哎，那个皮岸门的北边那儿不有一个玉神庙吗？听说呀，这个玉神特别灵，我不如到那儿逐告一番，对，求玉神保佑。哥哥，您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话，爱虎唰这么一转身，就奔着个第二道墙铺着棉被这个地方过来了。来到跟前，那么一纵身越墙而出，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玉神庙。来到玉神庙那儿，往这儿这么一跪呀，梆梆梆一阵磕头。玉神爷爷在上，爱虎，我求您来了。我的两位哥哥，一位是马龙，一位名字叫张豹。这两个人呐，全都是好人呐，他们身遭不白之冤，关在死囚牢里边。求着玉神爷爷，您帮忙把那大铜锁给打开，我把他们两个人救出来。到那个时节，绝对忘不了给您重修庙宇，是再塑金身。玉神爷爷，您行行好，您多保佑吧！帮帮帮，又一阵磕头，磕完头了，心想这回许灵了，赶快站起身来。黑影刚刚忙起，他们一站身，就听见监狱大门外边慌慌慌慌慌慌，这是打四更二点呐！爱虎一想，对，我还得接锣去呢，急急忙忙就来到门前这儿，把锣锣锤拿起来，来到大门这儿，慌慌慌慌慌慌，外边的京夫还一再说呢，哎，今儿不错，接得挺快啊，哎，你们惊醒着点，听见没有啊？爱虎也不敢说话呀，怕人家听见雨声不对呀，悄悄的把这锣跟锣锤往地下这么一放，这才转过身来，奔着这第二道墙这儿，来到铺被子这儿，往起这么一纵身，越墙而过，来到墙里边，他这么一看，爱虎傻了，怎么？眼瞅着马龙啊，从那死囚牢里边出来了，站在院子里边东张西望，这找人。哎呦，爱虎心想，难道说真是玉神爷爷现身了吗？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